苏诗丁像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说这个故事，又像是一个人的自问自答，把一个住在恍人国里自得其乐的家伙刻画得淋漓尽致。2018歌手让很多人认识了苏诗丁，听一听这首新歌，我相信你会对他有个新的了解。 爱是挑衅的字眼，越脆弱越躲不过甜蜜的明枪暗箭。就任何交通的缺陷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修炼才让幸福可圈可点，他在亏欠也算个童话世界，而当他道歉就只能够时过境迁。交集那一点一滴的分别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有假面，寂寞的少年才让幸福可圈可点，他在亏欠算是个童话世界，而当他道歉就只能够时过境迁。退避挥霍还是很快活，他爱上恍然过，却不小心自己刺破贪婪着脆弱。 本周榜第九位，新歌上榜，来自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这是他为某品牌创作的广告歌。歌曲模拟了海边派对的场景氛围，仿佛是置身沙滩，随时可以冲向海浪，跟浪花跳舞。仔细听，你会发现里面加入了海洋的声音和笑声的采样，代入感很强。这样的音乐更适合夏天，清凉解暑又消渴。现在是四月中旬，夏天已经不遥远了。去海边的话，你可以带上这首歌。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 间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哦，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 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2018年第11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刚刚的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苏诗丁的《恍人国》，第9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这一节将向您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本周榜第8位来自曹芳，《被拥抱的荒岛》，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文艺气息，跟以往相比又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里的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厄运卖掉，我依然做诗句里那一个符号。这些年曹芳离开了北京，回到云南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能正是这种对生活的义无反顾、简单自然和从容成就了他自己。据说在年内他将推出自己的新唱片，里面收录了当下他看待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喜欢曹芳音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期待了。 任烽火相喷涌，我在等你台上就要沸腾的哭泣，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昨晚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听障女孩张天娇用手语带着观众舞蹈，现场观众被女孩的执着感动。这是参加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音乐剧《你好青春》演出时的一个场景。音乐剧《你好青春》来源于真实生活，讲述了热爱舞蹈的听障女孩艾小希和一群怀抱同样梦想的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感人故事，由张天娇本人领衔演出。张天娇幼年时因医疗事故重度失聪，为了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她克服重重困难，用超乎常人的付出练就了精湛的舞蹈技艺，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和敬意。古希腊喜剧代表作家、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鸟》即将于4月26号到5月2号和观众见面。罗杰林导演介绍，要把《鸟》打造成富于神话色彩的抒情化的浪漫的古希腊喜剧。罗杰林导演将古希腊喜剧美学的简洁、夸张、幽默、机智和滑稽的风格和中国戏剧虚拟象征写意风格相融合，创意地引入了中国剪纸艺术。近日，作为北京京剧院主办的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活动的首场大戏，由赵燕霞关门弟子吴昌仪担任主演的经典名剧《玉堂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Figh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儿正在播出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您揭晓2018年第11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8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第7位安虎《嘿朋友》，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新歌上榜，本周第6。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1, 2, 3, 4.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陈奂仁的拉菲，这是一首律动感很强的 Funky， 节奏大师陈奂仁这样的曲风驾驭起来轻车熟路，他的音乐向来是特立独行，独成一派。有人说他愤怒，你听他所有的专辑会发现愤怒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调侃、自嘲，甚至无可奈何的苦笑。比如这首拉菲，拉菲听说是有钱人的象征，可为了钱丢掉品格这样的事我不干，我喝咖啡一样很开心。 背着吉他的男孩，爵士活在他胸怀，即兴发挥做买卖，吃不饱不算光彩，艺术拿来当外卖，自得其乐不成才。一天一批过，妈妈说一生就还远离我，现在我愿意暂时是个苹果，直到有一天和他齐平拉菲的我 是我在他胸怀即兴发挥做买卖，吃不饱不散光彩，艺术拿来当外卖，自得其乐不常在。一天一苹果，妈妈说一生就快远离我，现在我愿意暂时是个苹果，直到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许巍，无人知晓。从世外桃源转了一圈，回到烟火气里，许巍还是那么通透。作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的主题曲，许巍的这首歌既不出格又不跳脱，它围绕着电影的主题成长与孤独展开的一场思考。再看歌词，虽然是王海涛填写，但基本延续了许巍当下的音乐语境，所以即便抛开电影，这也是一首在及格线以上的许巍的音乐。 再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这是一首很有质感的中板电音舞曲，基本围绕着宋茜的音质量身定做。宋茜当年在韩国女团里并不是主唱，而是主跳，唱功本来是她的弱项，即便合格也算不上出彩，而这首歌恰好是音高适中，听起来很舒服，也很适合 EDM 的整体效果。不得不承认，幕后团队在选歌上可是下了大功夫的。屋顶着火，上榜三周，本周第三。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刚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陈奂仁拉菲，第四位许巍无人知晓，第三位宋茜屋顶着火。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Number two，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都市冲浪音乐是歌曲的最大亮点，轻盈的律动搭配整齐的鼓点，再加上主唱孔阳懒懒的声音，把周末该有的轻松劲儿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玩具，大概象征了最原始的快乐吧。别以为玩具只是孩子们的专属，大人们一定有自己的玩具。 可能是啤酒和派对，也可能是领袖级以上的变形金刚。本周榜的冠军来自陆先生的华年，从春风十里到芬芳华年，陆先生的音乐往小了说是小情，往大了说是大爱。从2015年成立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年，他们已经成长为内地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乐队，年轻人喜欢他们的音乐，不年轻的也喜欢。青春、成长、友情、爱情是他们音乐里常见的主题。恭喜陆先生华年上榜五周，顺利登上战马榜2018年第11期的冠军。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舍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会热烈啊， 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艾特告诉我，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首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传播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一群百家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就值得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透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呼呼呼呼呼，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年轻的不甘